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98集，铁鞋匠嘴上也是这么说的。 现在你可以学习刚才那个人类，哪怕你找不到我的鞋友，只要你能活到最后就不会死。让我想想啊，电脑坏了，你该在哪儿布置陷阱呢？要不然在天花板上布置陷阱怎么样？ 铁鞋匠非常积极地给唐默出谋划策。 谁都不可能爬那么高去观察天花板上的东西，在那里做陷阱肯定能杀了你的新同伴。 唐默的心渐渐冷了下来。这才是这个游戏最难的地方，不是找鞋友，不是参与什么稀奇古怪的开心问答，而是拥有一个时时刻刻想要杀了你活命的同伴。你千方百计地想要找到鞋友通关，他却知道只要杀了你，他就可以活下去，哪怕无法通关，你死了，他就能活。如此一来，找到鞋油的可能性更是无限接近于零。铁鞋匠还在故意挖苦唐默，给他出主意杀了新同伴。然而，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：“谁说我没找到鞋油？”铁鞋匠的声音顿住。他上下扫了唐默一眼，无所谓地说： 好吧好吧，但你现在哪怕给了我四滴血油，我不去抽干那个人类的血，只要下次你给不出五滴血油，我一样会去抽干了那个人类的血。 唐默没有说话，他直接拔出水果刀，抬起自己的左手，他决绝地划开自己的手臂，鲜血顺着他的手臂流淌下来，流入刚才他成行风的血的塑料袋里。铁鞋匠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笑容消失，鲜红色的血液从唐默的刀口里汩汩流出，没一会儿就将小塑料袋装满。这点血对唐默来说根本不是问题，甚至他刚才和四只邪游狼打斗造成的伤都比这个伤严重十倍。唐默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小的塑料袋，看着自己的血一点点地和行风的血融合到一起，两个人的血混合在一起，根本看不出谁是谁的。唐默死死地盯着塑料袋的血，当他的血流到了一定数量，和行风的血一样达到 400cc 以上时，一道刺眼的白光在塑料袋里亮了起来。这光刺得唐默难以睁眼，但是他没有避开视线，仍旧紧紧地盯着这个塑料袋。十秒钟后，唐默看清楚袋子里的东西，他闭上眼睛，扬起唇角。唐默松了口气，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。你现在还要去抽干他的血吗？工厂的另一边，杂货间里，傅文铎看着眼前的四个选项，神色平静。王小田捧着可爱的卡通脸，摇晃脑袋： 傅选手，你快选呀，我季小姐已经做完热身运动了，他可等不及要手撕你喽！只剩下十秒钟了，你倒是快选呀，别浪费火鸡小姐宝贵的时间。 傅文铎面前悬浮的题目框上显示着这样一行字： 第十三题，火鸡小姐的表妹叫什么？ A. 火小鸡， B. 火二鸡， C. 火鸡表妹， D. 火鸡鸡。 傅文铎的目光在这四个选项上流连，王小田已经催得不耐烦了。傅文铎在最后一秒按下了选项。王小田高兴地笑道： C 火鸡表妹。恭喜回答错误，请复选手接受惩罚，挑战火鸡小姐，在火鸡小姐的手上存活3个小时。那么现在火鸡小姐你就可以前往现实副本。哎，火鸡小姐你走这么着急，这么快就去了？ 傅文铎一手按在匕首上，下一秒一只巨型火鸡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 傅文铎，我要把你撕成碎片。 身高2米的大火鸡扑闪着两只大翅膀，傅文铎快速避开，大火鸡却双脚一蹬，比他速度更快。仇恨和怒火将大火鸡的理智吞噬，他的眼前只有这个该死的偷渡客，该死的抢走他的火鸡蛋，他还无法再要回来的偷渡客。 撕成碎片！ 火鸡一个翅膀扇下来，傅文铎奔跑向后，一脚踩在墙上，凌空飞起躲开这一击。同时他手腕一动，军用匕首在他的手指间划出一个漂亮的刀花，刀刃向前直刺大火鸡的咽喉。铮，一道清脆的金属碰撞声，大火鸡毫发无损。傅文铎向后倒退两步，一手撑地稳住身形。巨型火鸡嘲讽地笑道， 就这种武器也能伤到我，愚蠢的人类。 说话间，大火鸡又冲了上来，他根本不需要有任何多余的动作，傅文铎的刀伤害不了他一根鸡毛，只能不断地避让。很快在一次碰撞中，大火鸡的鸡爪在傅文铎的脸颊上划出了一道血口。巨型火鸡阴险地笑了一声，乘胜追击，想要置傅文铎于死地。傅文铎双臂挡在身前，挡住大火鸡的这一击，他整个人却被这强大的力道撞到了墙上。傅文铎单膝跪在地上，他的匕首在刚刚与大火鸡贴身搏斗的时候被震飞落在远处，他的一只手撑在地上，抬起头看向那把匕首。大火鸡一脚将匕首踢到自己的身后，阴笑着， 你什么都没有，下次只能用手来抵挡我的爪子。傅文铎，这都是你偷走我的火鸡蛋的报应。 话音落下，大火鸡又要冲上来。正在此时，一道响亮的铜声在房间里响起。 叮咚，完成支线任务2，找到铁鞋匠的鞋油。 大火鸡的动作愣在半空中，傅文铎微微抬起头，脸上露出一丝诧异。下一秒，他勾起唇角站了起来。傅文铎活动了一下手腕，又扭了扭脖子，他感受着身体里那渐渐恢复的力量。他缓慢地抬起头，看向面前的巨型火鸡。大火鸡浑身的鸡毛都竖了起来。 啊，呱呱！ 小电视里，王小田惊道： 啊，本期的开心问答特别篇这就结束了？这也太快了吧。火鸡小姐，请你快点结束你和副选手的私人恩怨哟。10分钟后这个现实副本就要关闭了，节目组会请铁鞋匠先生把你一起带回来的，抓紧时间哟。 巨型火鸡飞扑到电视屏幕前。 救命，滚！ 2个月前傅文铎差点就杀了这只火鸡，现在2个月时间过去了。傅文铎微笑着看着眼前这只刚才还耀武扬威的火鸡，他右手一甩，下半截手臂瞬间变成一把漆黑的尖锐利器。他声音低沉地说道，你叫火鸡小姐，为什么你的表妹不叫火鸡表妹？默默是不可能还给你了，不过你还有10分钟的时间报仇雪恨。10分钟后，唐默站在食品加工厂的空地上，看到傅文铎从远处走来。傅文铎身上一丝伤口都没有，反倒是唐默自己浑身是伤。不过这些伤看着严重，其实只是皮外伤。唐默连蚯蚓的眼泪都不需要使用，他现在异能恢复了，身体的自愈能力恢复正常。只需要半个小时，这些伤口就会自行愈合。除了一些被血油狼咬掉血肉的伤口， 大概需要两三天的时间才能恢复如初。傅文铎看着唐梦身上的伤口，微微皱眉，目光停留在他的左臂上。唐梦笑着说，这个是我刚才自己割的，铁鞋匠的鞋油是人血，所以我必须得出点血才能赢得这场游戏。傅文铎说，你之前不是试过一次，答案不是人血。唐默解释道，我那次是让铁鞋匠抽了另一个玩家的血，那个玩家已经死了，他的血确实不是血友。唐默没说邢峰是怎么死的，被谁杀的，傅文铎却从他冷淡的话语中觉察出了一点真相，没有多问。唐默继续说，四个线索，第一，每个人类都见过铁鞋匠的鞋油，第二，鞋油狼爱吃鞋油，第三，鞋油具有融合或者坚硬的特质，第四，鞋油是从人类身上得到的。唐默看着傅文铎微笑着说，每个人类在出生的那一刻都见过母亲的血，血是人类身上的，鞋油狼爱吃我的血肉，准确来说是血。在和四只邪游狼搏斗前，我特意放了一些血在地上，他们果然迫不及待地涌上去舔血，而最后邪游是融合的。一个人的血不行，傅文铎想到，要两个人类的血融合在一起才行。或许是这样，唐默说，也或许真正的邪游应该是玩家的血。 400cc 的人类的鲜血相当于一滴劣质邪游，有可能两个玩家的血，也就是两滴劣质血油融合在一起，就成了真正的血油。我刚才就是这么做的，在那个玩家死之前，我接了一些他的血，再加上我的血，做成了真正的血油。傅文铎说，另一个可能，真正的血油是玩家的血。唐默说，血油是融合的，一个玩家的血无法制作成血油，但也有可能在我的那个房间里只拿走我的血，或者只拿走另一个玩家的血，这样拿走的都不是玩家的血。傅文铎明白了，他并没有参与唐默的游戏，但是在这短短的几句话中，他懂得了唐默的意思。唐默说，任何一个人的血都只是一部分玩家的血，真正的血友是玩家的血，少一个人的血都不行，这就是第二种可能。邢峰恐怕到死都没想到，唐默并没有想过要他的命，他根本没必要杀唐默。唐默不认识邢峰杀死的那两个玩家，他不会正义感爆棚，一定要为两个陌生人惩恶扬善，杀了邢峰报仇。地球上线后，全世界还有几个人的手上是干净的，连唐默自己都杀过不止一个人。唐默一开始就打算尝试一下，将自己和邢峰的血融合在一起，看能不能制作成血油。他询问铁鞋匠，血油是不是只在这个厂房里，就是想知道傅文铎的血他无法得到，缺少傅文铎的血他能不能制作成血油。铁鞋匠给了他肯定的答案，所以他便决定冒险尝试，如果这次不对，他还有一次机会，他会将四滴血油交给铁鞋匠，保住傅文铎一条命。他和傅文铎再迎来最后一次机会，不到关键时刻，他不会用国王的金币逃命。一来是这个道具太过珍贵，二来是他一旦走了，傅文铎那边几乎是必输的结局。 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